卧铺上这漂亮女孩子赶紧从乘务员手里接过了一包酸辣粉，马上回过头冲着车厢里的同伴大声喊道： 哎，你都过来看看，这就是我最腻就吃那种酸辣粉，现在我看见这包装我都想吐，你可千万别买啊，难吃呢。哎，乘务员，谢谢你啊。 在一次跳伞训练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意外，两个伞兵的伞在空中缠在了一起，只见这两个伞兵一个紧紧地抱住另一个的身体，两个人使用同一个副伞平平安安地降落在了地面上。这两个人呢只负了一点轻伤，于是指挥官很赞赏地对他们说道： 在遇到这种突发事件的情况下，你们首先想到的是别人，这太好了。 听到指挥官的话，其中一个解释道： 谢谢您长官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谁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伞出了问题。 话说这天啊，一大夫为病人检查了身体之后对病人说道： 先生，以我看您需要多吃点鱼，因为鱼的身上含有比较多的磷。 听了这话病人说道： 那不不不，大夫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我只希望您把我的病治好，并不希望我能在夜里发光。 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无论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第一千零一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哦，我只有这一千零